baby, this is what you came for. Lightning strikes every time she moves, and everybody's watching her, but she's looking at you. 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吴鱼来了，我是吴进浩。 各位早，我是于思淼。 哎，又是一个新的一周了，对吧？ 嗯。 虽然天气呢稍稍有一些阴霾，但是呢，相信大家这个心情啊又会不一样了。 是。 周一综合症，赶紧翻起来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说说自己的好朋友或室友或同事那些印象非常深刻的， 嗯， 对吧？ 就是印象非常深刻的这些什么 室友啊、 同事、 同事啊、 嗯、 好朋友、同学啊等等，说说、 嗯、 对，说说那些印象特别深刻的哈。因为呢，就是我觉得，就是每一段时间你都会留下那么一到两个好朋友，比如到现在啊， 嗯、 小学同学你肯定还有联系的 啊， 对吧？那就属于发小了，从小一块玩到大的，对吧？ 嗯嗯、 还有到这初中之后，初高中，哎、 嗯， 又会有那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好朋友、 嗯、 同学，或者是呢，有那个关系特别不好的，就印象深刻的那种也有 啊，对对对， 也有，对吧？ 说说印象啊，不是说说关系特别好，也说关系特别不好的。 对，我给你讲一个很尴尬，我给大家抛砖引玉一下吧，印象特别。深刻，小学的时候大家还不懂事儿，然后呢，我一个朋友这个过生日，大家呢就聚在一起嘛，小孩嘛，啊就一块吃点什么快餐就可以了，然后呢没请那同学，不请自来，然后很尴尬，大家都，就弄得当时就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尴尬。 难道他自己不觉得尴尬吗？大家都没有请他自己去。 不是，他是这样，就是说，我们是这个吃完之后回到这朋友他家了， 嗯， 他在楼底下叫。 于淼，我来找你了。然后呢？ 然后我们就，然后那人家过生日肯定不想没叫他嘛。 嗯， 特别出声啊，特别出声，千万特别出声。 对，能理解。尤其是万一真的是碰上，看到那么一群人， 哎， 明显你们出去吃饭了。 对呀、啊，不是，那时候好像没有这么复杂的想法，就我不爱跟你玩，我就不能叫你，你就不能出现，嗯。 我刚刚说的很复杂吗？ 不是，就是他没有想那么多，孩子之间没有想什么，我们这么多人一块吃饭，这让他看见很尴尬。我觉得没有那种想法，想的就是我不想见着你，你就不能来啊，就很直接的啊。旁观者觉得，哎呦， 你一定是那个在楼下喊人的人、 嗯、啊，你知道啊，被你发现了啊。 你听听你刚刚的表述， 怎么了？ 嗯 嗯，原来你也有这种经历吧？我说这么了解呢。啊，好吧，今天一起来聊话题，就是说说身边的那些啊，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同学呀、同事啊、同窗等等。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近日呢，一座巨大的啊这个闸蟹建筑在苏州阳澄湖岸是亮相了。建筑长呢是75米，高约16米，是集文化休闲购物一体的蟹主题商业综合体。该建筑呢也是按照这大闸蟹的原型仿制的啊，青背白肚金爪黄毛一样也不少。网友呢也是笑称说，这少点醋啊，来点醋吧。嗯， 真的是挺形象的。 对， 还有网友说，我为什么特别想让他走两步？ 嗯，对，走两步 太形象了。 对，太像了，是吧？ 嗯 啊，尤其是看见它之后，不知道就莫名觉得很香啊。哎，但是我还真没看这图片，这是 熟了的这大闸蟹， 嗯，生的，生的， 啊，是啊，生的呀，生的那就一般了， 生的还好一些， 啊， 是吧？ 嗯 嗯，继续来看，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出逃的河马呢是自己返回了动物园。 哎， 近日呢，在以色列的一家动物园，一只河马从敞开的大门走了出去。那工作人员发现它之后呢，赶紧找人来阻止。不料还没有等被追捕呢，这只河马已经自己走回了动物园。 嗯， 那饲养员说他非常的镇定，走回动物园之前呢还在外面吃了一点草。 嗯 嗯，河马说了，没想到我又回来了。 哎，人家说我没干什么，就回出去吃点饭，你看你们把你们吓的。 他真的是特别的镇定， 特别淡定， 溜达着出去，然后又溜达回来。 对，溜弯去了嘛，对吧？ 嗯， 再来看看，把您的脸印在上面啊，再也不怕拿错行李了。英国的一个网店呢，也是推出了一款行李箱保护罩啊，让你呢是再也不怕拿错行李了。在上面呢，也是上传一张啊高清大头照之后呢，这张这个照片呢就会被印在这个保护罩两面，让你这个大老远就能看见自己那张大脸啊。用了这个再分辨不出自己的行李，就算我输。网友说了，然而我连箱子都不想要了。 就有朋友真的是。上传照片之后呢， 啊， 行李箱上就是他演示了整个过程，就是一个特别有弹力的那么一个东西。 哦哦，所以是一张 大 脸， 然后就更大。 对对对对，就想撑到多大撑到多大， 然后 箱子多大脸就多大。 对对对对对， 嗯， 哎，真的特别有意思。 对，那会不会有人那个怀疑你？你平时脸挺小的，怎么这上面脸这么大？是你吗那个？ 然后远远的，你真的看了箱子慢慢从那个传送带上过来以后， 那就照片照成什么样都行是吗？ 就基本上还是一寸照的那个大头照， 哦，不能就是那种， 应该可以吧？ 对对对， 愤怒的看着别人， 远处就瞪着你就来了， 谁想拿我箱子？ 对。继续往关注，我们来看看别人家的学校哈。成都的一个高校呢，也是选修课呢，在西餐厅吃牛排，在西餐厅里聚餐吗？啊，这是人家上课呀。为了让学生呢实地的去学习用餐等社交礼仪，成都大学的社交礼仪选修课把课堂搬到了学校的西餐厅里，一边吃一边听老师讲那个，哎呀，汤勺的方向啊、坐姿啊、刀叉的使用啊。网友也说了，哎呀，嫉妒使我消瘦。 嗯， 网友总是很有才的。 嗯，对呀， 啊， 哎，我有的时候觉得，大家一定要听到最后，最后一句最好玩。 对，我就觉得看东西现在一定要看评论嘛， 嗯， 对吧？啊， 来看看吧，来看11月2号的时候，长春市迎来了今冬的初雪，这可乐坏了大熊猫佳佳和梦梦，他们在雪里撒欢打滚，胃口也变得很好。 嗯， 据了解呢，这两只大熊猫2015年从四川迁居到了长春，成为了中国首次在北方高纬度地区人工饲养的大熊猫。哎，东北虎就说了，一看这俩同学就是南方来的。 嗯。这也是这不仅仅是咱们这个人类的这个网友了， 嗯， 这还有动物类的网友，东北虎也出来这个开始评论了哈。 嗯， 再来看看艺术家打造的这个人造翅膀哈，这之前呢咱们跟大家分享过，现在呢这个也是跟大家说了，这样的翅膀呢是非常的这个漂亮，但是呢请大家使用的时候肯定要注意了，是吧？ 嗯， 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苏炳打擂台啊，为第46届呢世界技能大赛热身，看哪家能成为啊上海舌尖名片。日前呢，上海食品行业协会呢也是组织一场别开生面的苏炳大赛，十多家沪上知名的食品制造企业的30多位点心技师呢同台竞技，最终呢上海功德林素食有限公司和上海奥利加食品有限公司呢也是获得了法国玫瑰金牌酥饼，上海的牛奶棚食品有限公司呢也是获得了创意金牌酥饼，上海新麦食品工业有限公司、浙江五芳斋实业有限公司，还有以及上海的西区老大房食品有限公司啊，这些公司呢也是参赛呢企业作品则分获名牌酥饼和优秀酥饼等等。嗯， 我真的觉得就是咱们这个汉字也是，当然也是博大精深 啊，怎么讲， 很多的时候， 嗯， 你看一些特别好吃的东西，它这个企业的名字 啊， 你觉得特别吸引人， 怎么讲， 你就觉得一听他名字心情莫名的就好起来，再一想想有酥饼，看那个酥字， 嗯， 然后也是觉得闻到了那个酥饼的香味儿， 哦，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他们 就吃货的脑洞无穷大， 就是上海牛奶棚，就感觉里边就特别香，有奶香味儿，这个上海新麦食品里边是麦香味儿， 对呀， 功德林里边就有林香味儿，就都是香味儿，嗯， 你就一 你不觉得一看这个苏字你就会有心情特别好吗？ 有点想起桃酥来了， 是不是？ 对对对对，能想起。对啊，而且我不知道就是大家有没有参加过这种什么热身赛，什么就是关于这种美食的那种擂台赛啊， 大胃王 特别过瘾，就是这种美食大赛特别过瘾。它不是那种吃的多，是人家比人家做，但是你去那是品尝那个，你去给人家贴什么笑脸那种，特别过瘾。就是你会挑上，比如说这边这弄这什么牛肉饼呢，那边这炸什么小麻花呢，而且都是现场制作，那边那个弄什么臭豆腐啊什么，这个就满屋的什么味儿都有。而且呢你去那之后只要拿双筷子，怎么着都去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啊、 这儿加一块那儿加一块，来给我来这个啊。 我怎么没发现有这种好活动、啊、 因为有，就是说大家是需要人去评价，然后给贴小脸儿。比如说那个得小脸多的人家就是第一名，是看根据你笑脸、 嗯、 所以说他这还微笑服务，来再来一个吧。你这时候你不来了不来了，吃不下了。我旁边那场是你说多过瘾一件事吧，对吧？所以 但是我觉得人家请一位你有一定品鉴的这种能力吧， 也不是 随便去、 啊、还是看饭量。 你下次带着我呗。这么好的事儿， 看饭量啊。 嗯， 好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说说这个周围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同学啊、同事啊、同寝等等啊。欢迎大家随时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在手中小小的太阳。 好的，这是来自五月天的一首小太阳。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让您印象深刻的那些室友啊、合租啊、同窗等等啊，或者同事啊，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其实我觉得这几位啊，什么室友啊、合租啊、同窗啊或同事啊，这些就有一大特点， 嗯， 每天接触的时间都特别长。 是 对吧，每天接触时间都特别长，所以就一定会有那些很好玩的生活上的经历，对吧？比如说大家一说到这个室友，肯定就会说到了，哎，那个出去吃饭，那帮我们带一份，后来发现得拎着六七份饭回来，对吧？就是好多人都不去，但是一个人出去吃饭，一个人全给解决了，对吧？啊，说到同事呢，也是这个一个办公室的，那你出去吃饭把这个饭给我带回来啊，那个一回来拎好几份。 嗯， 说到合租那，哎，你把那饭给我带回来。 你跟所有人只能发生这一件事情。 还有其他事，就是回来之后 你帮我把饭盒扔了。 不是，回来之后那个钱下回再给啊。蹭吃蹭吃， 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大家建群没有你？ 哎哎， 原来是这个原因。 对， 发生过不愉快哈。 来看看大家说法，关于这个印象深刻的一些朋友哈，来看看小幸福。他说了，大学室友干过这么一件特别奇葩的事儿。有一天呢，就晚上我就躺下了，他拿着这个冷烟花回宿舍了，冲着我说了一句：“哎，一起玩啊！”直接点着烟花扔我被子上了。哎呦，我就眼看着这被子这个洞啊，就直接就崩溃了。我就嚷嚷：“哎呀，你要干嘛呢？”他说：“冷烟花不会烧的。”然后我就差点啊被烧了。不过现在这个毕业快十年了，还是闺蜜。哎，这冷烟花到底能烫冻吗？不知道。 他说能烫就肯定能烫，不然他不会那么害怕的。这是亲身经历过的人。 对啊，但是 因为一般这种事儿自己不会亲身经历， 对， 很难说。 对，还真是不知道。但摸是没问题是吧？ 对，他崩到手上是不烧的。 哎，手套也没事儿，我也试过。 啊，手套也没事儿。哎呦，什么时候去放冷烟花了？这是 小时候哈。你小时候没有吗？ 啊，小时候那烟花 一个棍儿，那个 不是冷烟花， 一个棍儿的那个， 那是热的。 不冷的，我拿手摸过吗？就是那小时候就尝试过吗？啊，但 是那得是多小的时候？ 但是那头没摸过，就是他烫被子，肯定是那头烫的，没试过，哪天得试一下，跟别人手试，来摸一下冷烟花，没事不烫手啊。 我觉得没事不烫手，感觉在推销什么？哎，我一说。一听这个什么，现在讲冷烟花怎么怎么样， 啊， 我总觉得脑海中就浮现出肯定是跟自己特别喜欢的人在海边，打情骂俏的时候， 啊， 跑来跑去的时候， 哎， 嗯， 这个时候就是需要就是换一种这场景了，就是不同的人， 对，不同的人，我刚刚还想说， 啊， 如果是偶像剧感觉的话，就是两个人跑跑闹闹追追打打带着冷烟花， 哎， 我再想想，如果你的话。来，我来给你五个龙。 一般对， 会不会？ 对， 我 不知道，我 五个师 分周围是谁吧？这分周围是谁？不一定， 那 不一定 啊！ 万一要给他一个熊抱呢？当时，公主抱。 那你一定得搞清楚冷烟花到底会不会烫冻。 哇，这一下从我脖子上了。好尴尬，好尴尬啊！一下从这个浪漫的这种现代的爱情剧变成了恐怖片了哈。再来看看其他朋友，于中他说了，说这个大学室友啊，当时我们一起一帮人帮他数了一下，最后呢总共18天没洗澡，18天，2个多礼拜。 好厉害。 对， 这真的有点奇葩了是吧。 人家还得说呢，立冬之后就不应该洗澡。 为什么有这个说法？ 从中医角度来说嘛，立冬之后就是应该少接触凉水嘛，就是水，因为这个天气太冷了，太冷就少洗澡。这一般就是，反正对于我们来说，懒人的一个借口。立冬之后不洗澡， 就不洗冷水澡吧，是吧？ 就不是热水澡也少洗，少洗。 李东正少洗澡。 嗯， 啊、 要理解你的同学哈。 对对对， 嗯嗯，继续来看这边叫魏魏酱的朋友说，其实《老友记》里面的六个人也不都是完美的室友啊， 啊 有的有严重的洁癖， 嗯、 有的喜欢瞎扯别人听不懂的科学理论， 对 还有小小的公主病啊，巨大起床气呀、啊，还有讲冷笑话呀、啊。比如说讽刺用讽刺来保护自己啊、 嗯、 但是呢他们都是互相原谅对方互相体谅的。 哎、 嗯、 是这样的，就是说有室友我觉得还是距离产生美吧。 嗯， 你如果说真的零距离天天在一块儿的话，你也会觉得哎呦好像是这个中经常会出现点什么小的摩擦什么的。你比如说像那个叫胖姑娘啊，她说了说、 嗯、 说到朋友我和一闺蜜一起就是老是小吵小闹的，分开住哎就好得不得了了，这样反复几次之后得出结论了啊，就是说不能住在一块儿，后来呢我们都各自结婚了。 嗯 啊，就是后来结婚之后反正就是分开住就觉得关系特别好。 嗯， 对吧，还是距离产生美。 嗯嗯嗯，来看这位叫学生浩然的朋友说 啊， 说大学同学每逢熄灯睡前 嗯 必来蹭吃、嗯、而且是不挑食的， 哎 方便面喝汤就可以， 对 稍微咬一口就行。 嗯 嗯、当时呢我喝了一袋牛奶，喝了一口放在窗台上就忘记了，嗯就那么在酷暑中放置了数月， 哎 这个蹭货来袭，眼睛一扫拿起来就喝，满屋子人都在看他喝了一口然后喷出来了。你们这有多坏，其实他只是来蹭一口方便面汤啊。 有时候就是拦不住，有人你会觉得他就是特别顺手的，就怕你说出话来赶紧就往嘴里怼，一搁嘴里就恨不得一下都把人奶都拧光了那种，所以我觉得他也不是坏心，就搁在那儿忘了，但是我觉得您这卫生习惯实在不怎么样啊。 而且哦自己也说到是酷暑了还放那么几个月。 对呀、 啊、而且我觉得可能 也没准人家留着他泡就晒发了之后浇花用的。 我以为你说要留着给那个吃货同学 做。对， 嗯，其实上学的时候不太 都成奶豆腐了， 不太容易互相理解。你说现在回头再看看、 嗯、 比如他讲的这事儿、 嗯、 我就会觉得好像这大学同学挺喜欢他们的，其实也不是说去他们那儿吃饭呀，只是想去溜达溜达， 哎， 参与一下， 对， 是吧？ 你这么说， 看看你们， 你这么还、啊、真是，你这么说还真 是，还真 是。 我想起一位同学来、 嗯， 就是每次晚上熄灯之后，他都得上屋里边给你打一招呼，挨个得叫一遍，就每天晚上都这样，每天晚上，哎，那谁谁在吗？哦，我在那儿，在这儿呢啊，好了，赶紧睡吧。那上楼上的那个谁谁谁在吗？啊，你也在呢，那个就开始叫，叫完之后，行吧，那我回睡觉了。 其实生活中需要这样的人， 对， 是吧？ 对，每次过来之后啊，行，那你们怎么怎么着啊？又开始学习了，怎么就频频叨叨这几分钟，然后每个人都照一下就回去了， 嗯， 就这样，每次都这样， 嗯， 特别有意思，嗯，再来看看其他同学啊，不是其他朋友啊，其他同学，还有这个斌兰，他说了，说有一个舍友啊特别逗，然后呢，考试的时候忘带计算器了，回去取，回来的时候问他一句，说计算器呢？他一惊，哎呦，回去之后光忙着看着一集这欧巴吃了份外卖，忘了回去为什么了啊。 嗯， 对， 记性不太好， 就是其实回去取计算器的，然后回去坐那看了一集这个电视剧， 嗯， 吃了一个外卖， 嗯， 回来就忘了自己要干嘛了。对，也挺厉害的， 是 啊。 嗯，还有比如说哎，还有生活习惯方面，星辰就说了，下铺不让碰他的床， 嗯， 坐一下就要翻脸。 哎呦，有、 嗯， 有这样的。 对，他会拉一个帘儿吧？女生的话，就不许别人坐。 不知道啊，女寝室没去过也。 啊、嗯，一般女生是这样，就是不喜欢别人坐他的床，他会自己做一个帘子、 哦， 走的时候就拉上。 哦。 你如果真的有那种同学，就给他拉 开 帘又要坐的话，就真的人家会翻脸、 哎。挺别扭的，挺别扭的、 嗯、 啊、 嗯！ 但是男生一般都还好。男人们都会挑床不住坐，因为有些太脏了，不愿意坐在上面，啊， 就是没有最脏，只有更脏，是吗？ 对，床单都已经没有看不出原色了哈， 学出一个大字。 今天来说的话题，说说那些很好玩的、印象比较深刻的室友合租啊、同窗等等，或者同事，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一段中间广告过后，我们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

我找不到理由放弃，我等你的决心，有些爱越想抽离，却越更清晰，而最痛的距离是你不在身边，却在我的心。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乌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俊浩。 大家好，我是于思苗。 哎，今天一起来聊的话题，一起说说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印象特别深刻的室友啊、朋友啊、同学呀、啊、同寝啊、这个啊同事等等哈。 嗯，讲点奇葩的好玩的事儿。 哎， 嗯， 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的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Loving can hurt sometimes。我们一起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来看看吃货的信仰哈。姐姐呢准备这个牛排，花束送给妹妹啊。台湾的一位网友呢也是准备了一捧那个牛排花束，准备呢在妹妹的毕业典礼上送给她。这样呢，实在的这个姐姐啊已经不多见了，挺喜欢的啊。除了这个牛排花束呢，还有其他不同类型啊，已经看饿了啊。这样的花束呢，就是这个。吃主的这信仰，除了这个牛排花束之外呢，炸鸡花束啊，还有这个牛肉卷花束啊，也是深得大家的喜欢。女孩呢就更会喜欢这个这么实在的这花束，还是喜欢鲜花，不知道。 嗯，看喜好啊， 看自己是爱吃还是爱看。 嗯 啊， 但是这个牛排花束啊，还有炸鸡、 啊、 还有牛肉卷、 啊、 真的包的都特别好看， 主要人做的好看，对吧？我就是拿什么做出只要好看就行了， 又很实用， 还能吃， 直接就下锅了。 感觉回去啊，这是生的是吧？ 对， 哦，生的。 炸鸡应该是熟的，那牛肉卷和牛排都是生的。 哦， 嗯， 好， 嗯，继续来看吧。 嗯， 也是有关吃的事儿。大学生点外卖留言说多放辣，收到了一包小米椒。那近日呢，云南师范大学的周同学在宿舍里点了一份外卖， 嗯， 特意留言多点辣。啊，给点小米椒可以下饭吃。结果收到的外卖呢，下了一收到外卖的那一刻呢，简直是惊呆了。老板居然给他配了一袋十几个生的小米椒。 嗯， 网友说没毛病，都不好意思不给好评。 嗯，真是真好、 嗯、 啊！ 现在外卖真的是有收到就是整个一颗生菜的。 嗯 嗯，多放菜嘛，就来一颗生菜。 哦，那这是外卖的这个能力，还是人家店家呀？ 店家呀。 啊，店家特别好，店家特别好。 嗯， 再来看看啊，有颜又有才啊，这个是最近非常火爆的一个事儿了。双胞胎姐妹花同入这个央视了啊，这个曾经同上复旦、哈佛，来自南京的双胞胎姐妹花呢啊，也是曾同时呢被这个复旦大学录取了，毕业之后呢又双双的被哈佛大学录取了。近日呢，两人也是宣布将一起进入央视工作，在一档栏目当中啊，姐妹花呢也是一次性记住军体拳招式啊，令这个现场的嘉宾啊也是甘拜下风啊。这个专家也是点头称赞， 真的很厉害，真的 对呀、 啊，有颜又有才， 哎， 确实是这样哈， 确实长得特别好， 对 啊，也有才，特别好，真的。 这是别人家的姐妹花， 嗯， 再来看别人家的小孩吧。十一岁的小孩成为了顶尖科学家。 哎， 那美国年仅十一岁的小女孩呢，是美国顶尖青年科学家俱乐部的一员。 嗯， 那这个天资聪颖的小女孩是用五个月的时间研究出了探测水中含铅量的便携式的探测仪。 嗯， 用户呢仅需要将这个神奇的仪器探测头放入到水里，然后呢从手机的应用端呢就可以查看水质的检测数据了。 嗯， 整个过程只需要10到15秒。 哎，这个很厉害哈。再来看看最牛的撑杆跳哈，男生高校运动会上演这个顺杆爬笑晕全场。福建的这个一个大学呢啊，这个办校运动会，一个男生呢也是参加这撑杆跳比赛，在这个跃入空中的时候啊突然停滞了，随后他利用身体的平衡努力的往这杆顶上爬。哎呦，场边同学这开始笑啊，笑得不行了。他也说了，说当时下意识的跳起来之后，趁这个杆子没倒就想着 能爬高一点吧，啊， 嗯， 特别调皮，特别调皮， 嗯，那他可能也真的是下意识的， 而且体力也肯定是非常棒。 对，他就真的在一个杆上，你就感觉他用自己的身体的平衡， 哎， 一直坚持在那上面。 对， 我， 啊，那不是一般同学能做得到的呀。 啊，对啊， 对吧？ 对，所以他的没心没肺的同学们啊， 你们还笑呢？ 真的在笑， 已经超过你了他，啊，赶紧往上爬吧。 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就人就是本能， 嗯， 我记得那是上高中吧， 啊， 还上初中的时候， 啊， 我是一个特别不擅长体育，任何体育项目都不， 哦，之前比较擅长， 不是， 之后比较擅长，就那 之前之后都不擅长。 哦哦哦，那你就不用解释那时候不擅长了 啊，我说的是那时候，啊， 对对对，那时候不太擅长体育活动吗？啊，哦， 现在还行，现在还行。 嗯，现在玩一些亲子的那些棒着，在孩子里边永远第一。 不是这样哦， 啊， 是家长跟家长比哦。 哦，那第一也不容易。 谁有孩子？谁有孩子啊？ 继续。 嗯，我就是因为害怕那个双杠 啊， 我就一直持续的用我的爆发力死死的抱住双杠，怎么也不上。 那也挺啊，你 就是当时好像是有一个你要翻过去的那么一个， 哦，对对对对，于前滚翻类似那样的一个前翻。 就掉在那个上面翻一下。 对， 其实那个应该是男同学的项目，但不知道为什么那次女生也要考。 不对啊，我怎么记得男女都有啊？ 是吗？ 但我们好像是小学考，学六年级还是？ 你能不能往大里说点？ 啊， 然后 啊，我们大，我们去年才考的。 也是你去年刚毕业，然后我就真的是一直在那上面坚持着， 嗯， 最后我们体育老师拿我没有办法了。你知道我那时候 然后把杠给卸。 不是，我都讨价还价呀！啊，我不敢，我不敢，我一直说我不敢。然后我们体育老师，行了，你别考，算及格。那你给我写上，我再下来。我真的印象特别深刻。哎，当时我毕业的时候，我们体育老师还拿这事儿一直笑我说你说， 你看你那么张大脸，你卡在上面， 就卡在上面不下来也就算了，还得让我就是写上分数，你得看到了才下来。 对，其实有时候就回忆起来，咱们今儿聊的话题不是说这个室友什么的吗？ 嗯， 其实当时老师也特别有意思。 对 吧，老师有的时候也是就一开始你比如说特别严肃，等到考试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他也没办法，对吧， 嗯， 他也是一个我觉得就长辈嘛，对吧，就也是做家长看到孩子之后也是挺没脾气的， 尤其碰到奇葩的小孩， 对对对对对对，也没脾气哈。 嗯， 再来看两条，我们来看看那个，哎，看啥眼了，男子网购60厘米袖珍摩托刚上路被交警拦下。最近呢，苏州啊，这个交警呢路面巡查的时候，发现了一辆奇怪的摩托车，居然只有60厘米高啊！这辆摩托车呢，油箱啊、这个油门啊、刹车啊，一样也不少。类似摩托车的所有结构呢，也是一应俱全，只有这个头啊，这个只是这个头相比摩托车来说呢，是小了3-4圈。据了解呢，驾驶员也是用了1500块钱在网络上购买这辆车。民警提示了，说该车虽然速度不快，但是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具体处罚结果，先要鉴定该车是否为机动车，嗯，才能做出决定。 嗯， 哎， 这个确实是一件挺危险的事儿。 对， 嗯， 其实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这小嘛， 嗯， 对吧？速度又不快，但您别忘了，在路上这个一起啊，这个参与交通的不仅仅是您这辆小车， 对， 还有大车。因为为什么人家会有这个大小高低的标准？为什么有排量标准？不仅仅是为了您，也为了其他人能看见您。你看，就60厘米高，您往上一坐，好多人，你万一要在盲区里边，是吧？挺危险，挺危险。 对对对，尤其这个真的是特别的低。 嗯，六十厘米嘛，对吧？ 对啊。 哎，嗯，继续往关注，我们来看看那个，我国呢取消了会计从业资格证啊。这个做假账将不得再从事会计工作，我们来看看这个也是修改了从事会计工作人员的这个必须啊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的规定，改为了会计人员呢也是应当啊具备从事会计工作所需要的专业能力。根据决定呢，也是应有提供这个虚假财会的报告啊，做假账、隐匿或者是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等等啊这些。啊，这个也是有这些违法行为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啊，不得再从事这会计工作。 嗯嗯， 新的规定 是，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那些曾经让您印象很深刻的同学呀、啊 哎、 同事啊、 嗯、 同窗啊， 对， 还有 好朋友、同事等等啊，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好的，这是来自一首陈嘉华的《你好疯子》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些室友啊、合租啊，或者是同事等等哈。说大学同学的特别多，对吧？大家都在说大学同学，哎，有没有就是说这个什么同寝室的呀？不是同寝室，同合租的呀，同事的比较少，比较少。你给大家说一同事吧，说一咱们同事， 说咱们同事， 印象深刻的，对， 印象深刻。袁姐， 怎么印象深刻？说， 印象 正好今天他不在， 印象还不够深刻的。袁姐经常总结性发言， 哎， 上纲上线的。 对，这你还别说，就是正好其实他不在哈。对，哎，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咱们一直说这个，他自称为是编辑部故事里边的牛大姐， 他没说我还真没发现。 嗯， 牛子姐身上的缺点他全有。 比如说， 就比如刚才你说的，你说上纲上线什么的呀？ 嗯， 牛子姐不就好这个吗？ 嗯， 就好有什么事啊？我说那个小鱼呀、 啊，要站在一定的高度， 哎， 啊、 一定高度，而且把自己撇得非常清楚， 嗯、 对吧？哎，牛子姐，嗯，挺有意思啊，印象深刻的，对，这好像变成说坏话了。来看看其他朋友哈，苍生有出去，他说了，说凌晨三点洗衣服，啊，然后呢，看柯南哈哈大笑，大学重温了《飞天小女警》《数码宝贝》《神奇宝贝》，简直谜一样的男人，哈哈，这一个男士看了什么《飞天小女警》《数码宝贝》《神奇宝贝》，好好好好，哎，嗯， 其实也挺可爱的哈， 对。 嗯， 关键夜里边三四点钟起来洗衣服太吵人了吧？ 对， 嗯， 这真的是因为看剧嘛，没有时间洗衣服，只能半夜洗。 对 ，URA 也说说以前这个大学里边一个室友啊，总是不洗脚，而且脚特别臭，而且喜欢把这袜子扔在寝室里，囤积到没袜子穿再洗的地步。 嗯， 在我们的劝说无果之下呢，我当下决定给他点教训，我就把他的一双袜子啊塞进他的被套里了，一直塞进他枕套里。他就这样睡了一学期，每晚他就说为什么他这个床那么臭啊，但他也从没有想过要洗被套或者枕套。 哦，就没有翻开看一看？ 不用看，能睡得着。 这是熟悉的味道。 哎，你还别说，这事儿还真是这样。 嗯， 自己的味儿啊，你不觉得？你不觉得？哎，感觉 怎么可能？比如说你三天不洗头发，你自己在回头的时候，你不会觉得闻到一股没洗头发的味道吗？ 我们头发短可能觉得还好，而且就是说你自己味道你不觉得恶心，但要别人你就， 那是性格的问题。 基本上就比如说你这个像他这个袜子，我就觉得哇不臭啊，但是有人一脱鞋别人就觉得有味儿。 嗯， 对吧？所以说这你自己不就没什么味儿啊？ 所以你可能是属于那种，如果室友把一只袜子塞到枕套，一只袜子塞到被套，你睡得特别香， 嗯， 说哎呀，最近真的是觉得总是能够在熟悉的味道 香气扑鼻啊。对，这个我跟别人比不了， 嗯， 体香嘛，就是弄完之后，谁给我这喷喷香水了？香扑扑的， 有多爱自己？ 太不要脸了，这有点啊。 来看薇薇说， 哎， 大学在西安，夏天很热的。寝室四人间都睡上铺，好哥们儿特别的胖又不爱洗澡，天热的时候就躺着，把身子靠在墙壁上散热。四年下来，他的墙上就印了一个清晰的人影，而且是油印的。四个人关系很好，也是系内公认的模范宿舍。现在大家都在四个城市生活，希望大家都别来无恙，健康快乐。 虽然说，现在可能见的面不多了，但是我相信还有那么一个小群，每天在里边聊一聊啊，说一说的，是吧？其实关系并没有远。侯玲他也说了，说曾经呢某夜梦醒，大学室友一个磨牙，一个说梦话，然后每天最幸福的事儿就是自己的闹钟还没响，室友的闹钟都不知道响了几回了。 就有的时候你没课，他有课呗， 哎， 是吧？ 有这种可能， 嗯， 对吧？还有那种。 哎， 啊， 你先说啦。 我说什么？ 你刚刚说的那个。 我说就是说，一般我们那时候就是，我是那种习惯不早闹铃的， 嗯， 就每天没事儿得七点多响。 响了之后呢？ 我听不见啊，因为，然后都得周围的帮我叫醒我，或者帮我给关了。啊，七点多。 就是七点钟，你就特别准时的把周围所有人都叫醒。 不，大家也都不醒， 啊， 也都是就是过来，你赶紧把灯给我关了。然后每天晚上都提醒我，明儿你再想我给你急啊，明儿再想给你急啊。我说那我你定一时间，你定一时间，你定几点？你说一个，然后比他们说的再早半小时定一个。 嗯，真顽皮。 对啊，就提醒大家得早睡早起，身体好。 没有，我是真的又想起了媛儿姐 啊！ 曾经我们也是聊同学这个话题的时候， 哎， 她说她上大学的时候挺有意思的，寝室可能六个女生，只有她跟其他五个女生不是一个系的。 哦，然后呢？ 然后就出现了很多，比如说她上课永远是不跟他们一起。 哦，然后呢？ 然后就自习啊，看的书啊，包括复习的 时候都不一样。 对，没有什么可参考的人。 也就是说他在上大学时候就没有朋友。哇塞，该鼓掌，好高兴今天。哎呀， 我觉得真的特别诧异。我说 哎，一般不会这样分寝室，是不是？ 对对对 对, 对。 但是他就不知道为什么。 估计是啊，跟同这个专业的被人轰出来了。哎，然后呢，就去别的，人家说得了，我收留你，但是你得给我保证几条，他没说那保证几条那事儿吧？ 没有，没有。 哪天咱们好好问问他啊，不带这样的啊，想起自己同事，对对对，就是说自己的搭档啊，对对对，但不是搭档，就是为了来说的吗？ 嗯，对对 对， 对 吧？啊， 对对对， 好吧，这个珍惜自己身边的每一位好朋友啊，室友啊，同事同窗啊，还有包括这个好各种好朋友吧， 嗯、 啊。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收听，咱们明天是同一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拜拜。 当两颗心开始震动，当你瞳孔学会闪躲，当爱慢慢被遮住，只剩下黑，距离像影子被拉脱，当爱的故事声听说，我找不到你单纯的面孔，当生命每分都为你转动，心不执着就加倍心痛，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陪你去疯，这只飞机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太残忍的话我只说，却不想懂，只往反方向走。 北京时间9点整。